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舞台，我出门了，在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二十四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星秒魔法，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不期待的是我的未来，什么都看开开，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看见我的未来，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哎，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咯。 Bring it on brother. Alright, Can't you see I'm on to you, I'm finally taking back my life, And 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your crazy lies. Wanna know the truth, I'm free guy, the heroFrom this day forth, let me say, Don't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reat day. 什么都看开开，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开，是英雄站上舞台。 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到的依旧是盖世英雄的旋律， 但是同样的配方不一样的味道。 没错，在这里面又加入了很多放克的元素，加了一些 disco， 就小小的上面很明亮的声音，后面又加入了电吉他，就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结合体， 还有很别具一格的京剧的开头。 没错，盖世英雄王力宏的归来，自己重置了自己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为了电影叫做 Free Guy 来进行的全新制作。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迎着这样的一个节奏跟旋律，我们也把时间线往回倒一点，对，再次回到自己小时候啊。 昨天就在往回倒。 没错没错， 昨天倒了10年，今天倒了可能更久一点哈。 哎，感觉要开学了，好像我们的心态都会受到一些感染跟影响。 是， 对，看着小侄子收拾书包，收拾铅笔盒，包书皮儿什么之类的，为开学在做着一些准备的时候，就想到说，哎， 想到自己小时候， 我小时候这会儿开学之前，然后就想了想，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感慨了一下最近跟小朋友在一起的生活时间当中，也发现说可能每一代人跟每一代人中间都会有着一些小小的不一样的

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哇，当时的说唱快嘴，其实谁都不会想到是王力宏。对，就算想我可能是周杰伦，然后满嘴含糊，说的你也听不清是什么。 是那个周杰伦。 就之前我们放他老歌的时候，中间也有这么一段，就是什么斗牛的回放，对不对？ 对。 然后在其实盖世英雄上一首歌的时候，当年是很多人还不太熟悉的欧阳靖，有加盟，然后在里面体现了一下自己的说唱唱功跟能力。 对。 然后这一次王力宏也是很好的去利用这种戏曲的节奏，然后搭上自己的快嘴，当时来说也算是标新立异，耳目一新哈。 对，就这首歌叫做《在梅边》，明明是在梅边，我们的北京人王维 在 梅 边儿，不是他好多那儿化音都是瞎加的，对吧？ 对， 在梅边还有这个哥门，对他很奇怪， 哥门， 对，然后就是。但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有趣，对他努力的极力的去模仿哈。 哎， 回到小时候的回忆，不知道是多少人从王力宏他的说唱开始接触到一些自己的快嘴节奏。这边我们就看到大家的留言，回顾到自己小学时候学到的技能，也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你看小闪 Barry 就说了，中央一套新闻联播结束后天气预报的城市名称，我小学的时候天天看，所以我就可以按顺序背出来。 没错，而且那会儿其实也是配合着地图，中国的版图，你会大概了解在什么样的位置啊，很厉害， 地理不错哈。 还有朋友提到了背小九九，哎，这是我告诉你中国人的一个特别技能。 什么叫背小九九？ 九九乘法表嘛。 啊哈，哎， 对 对 对，一得一，一二得二， 必须得会呀。 现在有些我已经记不太清，这是中国人的特殊技能。 两位数和两位数记不清。 对，我们很好的去把一个乘法的基础给打下来。 是， 对，然后在国外很多朋友来了以后，甭管是算账，他什么就留着。整钱什么找点零钱这种他们不太会，然后背小九九是让他们叹为观止的一个中国人的技能。说你们都是怎么学的呢？我说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是课本上有啊， 是 不可思议。然后后来好像据说英国，然后这个跟中国的这些教育力量进行了交流之后，慢慢的他们好像也在纳入， 是吧？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很厉害。 是的啊， 对。但这边也有听友说哈，说本期话题无法参加呀、为什么无法参加？ 可能没上过小学，不是、 可能小学太久远了，忘记了。这样 是。 听我们节目，然后顺便勾起下自己的回忆，因为还有很多朋友都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比如说叶琳就说的哈，各种自理能力， 对， 比较独立， 穿衣服、系扣、穿鞋带什么之类的，对， 偶尔给自己煮什么炒个鸡蛋。 小学之前要是学不会这事儿也挺恐怖的。哎，回到当年那一个， 哎呀，欢迎光临，弄好吧， 这绝对是 上海吧， 没错， 哇，你送给我的是吧？谢谢。 对，继续当年在所有的戏曲跟 R&B 的结合当中，然后扛起大旗的还有陶喆了，然后这首歌曲今天没回家。 听说就在哪里，你很急，拿下什么粥给我吃什么药，是你当场迷上的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Oh yeah, 回家了就乐，带着情操，他在眉间眼神在追我找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敢有跑跳，但这边的大车讨厌抱，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我昨天就没回家， 看到我眼冒花心了没， 我今天没回家， 看到我眼 明天没回家，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回家，我回不去啊，家里太远了，能回去上海吧。 小时候特别不想回家， 对， 能挽回五分钟就挽回五分钟， 所以年龄大了是不是？ 是，长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尤其是在不同一个跟自己家乡不同的城市生活的时候，就盼着回家， 特别 寻找那种甜蜜。 对，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去看一看我们小时候学会的技能。这曾经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的就是乐器，然后再联想到今天打开我们的这个聊天平台以后，想看到的也是昨天最后一条跟我们主题相关的留言，就是学大提琴什么这些。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学过乐器，就看你学了多久了。比如说我说一句你不信的，我曾经学过琵琶，十面埋伏，不，那是不可能的。 有点难哈。 就是因为十面埋伏是你要弹到十级可能才会练的一个曲子。可能我就一两级吧。但是真的在家每天扫扫弦，那个感觉还挺好的，觉得自己特别古色古香的那个环境。 就是学乐器或者学很多事情，它是分层级的。第一方面先是陶醉自己的一个状态。 没错。 我好像会。 对。 或者说我抱上这一个装备就不太一样。 对。或者你当你练第一首练习曲，可能别人来看太简单太初级了，但你把一个曲子弹出来以后，你特别有成就感， 技能上的一个小小突破。 没错， 入了门了。 嗯， 对，就跟我现在弹吉他，我永远都会哆嗦哆来咪嗦咪发嗦哆拉嗦西嗦哆嗦，记得倍儿清楚，什么四季歌之类的， 就这个是不是？ 再之后就基本上停滞了。 但我记得你以前会吹口琴。 吹口琴这倒没什么问题。 现在呢？ 现在那太时间没碰过了，但估计拿起来的话，就其实还是有相应的肌肉记忆的。 哎，如果这个节目在12月份之前，我希望有机会能听到你在节目当中来练习一下这个。 谁告诉我现在哪还有卖口琴的什么之类的？ 我给你买。 哎，现在上学还学口琴吗？还是学什么？ 好像比较少。你是小学时候学的是吧？ 我小学对小学到初中的时候，这个一到音乐课，群琴乱舞。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那些试图学吉他或者说从小就掌握了吉他技能的学的那些乐器，吉他手 跳舞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胆小，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让自己不同凡响，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多的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警告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警告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就算和别人相拥，已经在各家工作，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他多的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就算和别人相拥，已经在各家工作， 吉他手 小时候觉得吉他手也很酷、 嗯、很帅气的， 在一起拍照的时候主要是不抢戏，对、哦、因为很多，如果弹钢琴，因为很多人音乐都是从钢琴基础作为起步，对，不管你是学古典音乐还是什么，有了钢琴打基础之后学什么乐器可能更容易一些、 嗯、 但是在拍照的时候你发现人这么点儿、 嗯、 然后剩下你要体现出来整个，比如斯坦威大脚三角钢琴才显得有气派， 当然，而且你也不能做的非常浮夸的动作、哎、什么耶什么之类，你得端正的坐那儿。 吉他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抱都行， 随便凹造型， 没错。然后我还记得到现在都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我们都有一个小衣柜嘛、 嗯、 然后这衣柜的门上大家都贴着自己当时可能喜欢的一些海报、 嗯、 然后我其中有一个舍友就去看了这个陈绮贞的演出、 嗯、 然后上面贴了一张陈绮贞的海报，坐在一个高脚凳上、 嗯、 就是这么一个吉他，然后稍微低头垂目、 嗯、 哎，就显得特别的有感觉。 对，他们说他在台上一扫弦，下面的朋友就哗眼泪就下来了， 是 是， 有的觉得不过瘾的就会拿两把吉他卖琴的一样， 反正有这样的感染力、啊、陈绮贞。那这边我看到我们的欢乐咖啡时光太逗了，他说哈，家里白天没有人，自己找吃的，练就了煎蛋。哎，你看颠勺炒鸡蛋， 好像 小学 对炒菜入门的话，好像就鸡蛋是第一步， 嗯， 最容易熟，可能又好吃， 对 对 ，one on one。 但是他是颠勺，是模仿大人吗？我觉得小孩到现在，别说小孩，我现在都不会 颠 勺。颠 锅是不是？ 颠锅啊， 对 对， 那个好难的， 很沉的。 我上个周末尝试了一下颠勺， 嗯， 对，然后 你看咱们王维现在还不会， 锅里三分之一就颠出去了。 对呀、 啊，他很不好掌握那一个窍门， 嗯 啊，然后颠个饼、翻个饼什么之类的也不错啊。 哦，那也很难。 翻个饼还稍微容易一点、 哦、 因为它相应的空气动力、 哎、呦 更容易啊，颠不好，当然如果劲儿太大了可能也是满天花板都是饼啊，会很有趣、哦、哎呦，回想自己那会儿真的是做饭的技能也都是各种超长哈， 很多啊，比如说泡面， 嗯 啊，小时候我就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 对，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不太爱做饭的人都会这道菜， 没错， 对，又简单又好吃， 这更多是为了证明自己会做饭、 嗯、 的一个入门款。 对， 我当时学也是因为一方面天天看家里做，我自己也喜欢吃，然后另外就是学校当时的我们手工课特别的丰富，其中还包括就是教你怎么做饭。 你们手工课怎么连做饭都学？ 哎，我们学的可多了，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我觉得一会儿逮着机会也可以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手工课学的那一些边边角角。 对、 啊、哎，但是有朋友好像在做饭方面除了说西红柿炒鸡蛋还 会很厉害，我看到说入学前都是打基础的时候，三年级基本就会简单的炖菜或、 嗯、 包饺子、蒸馒头、劈柴火。然后他自己说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家里开的农家乐是不是、啊、也很厉害， 爸爸妈妈打下手是吧， 没错哈。真正想要把你说做饭做好了做精细了味道做到所有人都喜欢的，可能是长大以后的事情了， 当然 对，这一个蛋炒饭就很讲究功夫，是不是？ 哎呦， 有一首歌就给我们唱出来，当然就是这一首 喽，听到在打鸡蛋的这个声音了哈、 哎， 穿起我背，吸引囚禁，若被庖丁，无

开端不都这样吗？他会给你一个笑容，一个承诺和一个伤口，在等你慢慢慢慢的愈合之后，牵起你的手，吻你的胸口。他说你是最好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在人群之中，他就像这首好听极了的情歌，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春花秋月里寻找着，他总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Oh love， 他犹豫的说：“ 我们真的合适吗 ？”Love， 他开始昏天暗地的忙碌着，他变得捉摸不透且冷漠着。他说你变了，变得胡思乱想任性了。他会给你一个笑容，一个承诺和一个伤口，在等你慢慢慢慢的愈合之后，牵起你的手，吻你的胸口。他说你是最好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在人群之中，他就像这首好听极了的情歌，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在一起之后，上场人太多，情话变得啰嗦，你想太多，他只是朋友，单纯的朋友，你若非要这么说，他会给你一个借口，一个镜头和几道伤口，在等你自己慢慢的愈合之后，放下你的手，忘记了承诺。他说你是挺好的一个，挺美的一个，在他的心中，他就像这首看似很浪漫的情歌，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 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 这边有人在骗我，我觉得、哎、他说无名哈，说饭桌上的好菜得先吃，稍微一客套就没了。 这是你小学学会的吗？什么样的童年？ 什么样的童年？对， 如果是在学校学会的话，那你也算是少年老成。来来来，都请啊， 都请都请， 班长先动筷子。 先把筷子拿起来，什么都不说，闷头先吃两筷子。 就对啊，嗯，在家里的话，就证明是不是 爸爸妈妈不爱你， 太激烈，或者自己有一些兄弟姐妹，对，嗯、然后这个大家也相互之间没那么多客套的， 对， 不错啊。 可能每天吃大锅饭， 是不像我们真正学会这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到军训了。 嗯、哦。对，真的。 哎，我们以为所有事情都是平均 客气一下，是不是？ 我依旧记得在我们小学的时候，五年级就被派去军训了 啊。那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 那果然你知道的比我早。 哎，对，但是到那儿的吃的菜平时都是以素菜为主。 对， 小时候 馍嘛， 怎么可能光吃素菜能吃饱？哎，偶尔有一天来了这么一锅鸡腿儿， 嗯， 哎，特别的开心。 你刚想跟别人客套一下， 我没想客套，我们就想着就是说，那起码每人一只，每人一根，对不对？ 倒是。 然后到最后发现。 哎，我的呢？ 很多人 拿了俩， 第一时间不去领，你可能就真的没得吃了。 是的 啊，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去斋堂军训的时候也是， 真是， 就会发现好吃的菜一抢而空。轮到你的时候，你吃什么？你只能吃馍。 斋堂也抢过鸡腿了。 是啊， 哎，那一会儿就算是我聪明，我一个人还抢了俩鸡腿呢。 你好厉害，我只抢到过两个馍。 为什么呢？曾经在那儿军训的师哥就是，掀开床板、就是那个铺的被子，底下写着每天的菜单，他大概给你列出来了 啊， 绝代双椒，火辣双茄， 这 就是红辣椒炒青辣椒呗。 然后火辣双茄就是茄子炒西红柿番茄。 我天哪！ 对，然后说鸡腿一定要多抢几个先。 这是唯一的肉菜。 你都觉得九阴真经一般。 Hey boy， 正在想着你最想的人是你 boy， 我就这样每天都想象着你 boy， 没有你的日子有点低落，谁来帮？ 自己拿得出手的一些技能啊， 哎呀，就比如说大厨是吧， 对， 练好了真是无敌， 颠勺嘛。 对，我这边还看到红果说他小时候学会的技能是喜欢跑步和游泳啊，我觉得游泳算、跑步就未必了，但是游泳真的算一个，而且真的是越小学越好， 那会儿好像必须得去游泳班学， 是，而大班， 对， 现在可能有一对一了， 老师得狠， 对， 小时候都是直接一脚 对， 不提倡 下去、对， 没错， 对，但是老师确实有时候得狠一点，像我其实后来长大了以后我也报过游泳班，因为老师也没法对我狠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呀，所以我那个飘就拿，老师也拿不掉，所以这个大家都毕业了我还没毕业，就是不敢，那老师也不能说我真踹你，我不得跟他拼命啊， 是， 对， 这就跟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后边还带俩支令脚， 嗯， 最后一个轮旁边再绑俩小轮， 嗯， 那个你不拆， 嗯， 永远你都怎么说呢，过不去心里的那一道坎， 或者爸爸妈妈在后面扶着你， 对， 然后呢你一直以为爸爸妈妈扶着，突然哪天爸爸偷偷的收了手远远的看着你， 对， 哇，都是这么学会的， 回头骑得特别好， 对， 一点没毛病，回头一瞬间 那爸爸在很远， 爸爸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カード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訳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腕は絡むことはない、いつの間にか瞳奪う話さない、揺るがない、 Craz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凍りついてく時を打ち壊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想いを受け止めてほしい。 这边肥肥一肥一肥肥说这是高中的战歌， 是很多的男生在上高中的时候都听着这个歌，或者说看这个连续剧动漫，然后去学打篮球。 这对于我来说是小学时候的一个技能起点，就是打篮球。 对， 曾经回到家看到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才慢慢开始熟悉篮球，才知道同学们口中说的 NBA。 对 这个美职联是什么样的一个联赛， 才知道一些术语、啊、 我们从拍皮球开始懂得一些场上的规则、 不能带球跑啊， 不能走步， 对、 不能人家过来了以后球一抱往前走接着算， 对， 知道了篮筐就大概怎么样去掌握力度，有上篮有投篮、有两分有三分， 还知道女生要是穿男生的跨栏背心很好看， 对， 嗯， 当时好像就没有在赤木晴子身上花太多的时 间。我知道你喜欢才子， 我喜欢才子、没错，哎，女生当教练也很酷啊， 对， 等等的，相信都是很多人这个运动的一个起点。 嗯， 因为刚才提到游泳嘛，我们就不由得联想男生可能那会儿习得的更多其他 的一些运动。对，还有很多女生也学会很多，在小学的时候学会跳皮筋，绝对算。 哦，没错， 小学毕业之后没跳过，你现在再让我跳我都不太会跳了。丢沙包、跳房子、翻手绳， 对，这对于女生来说算是运动了、 太难了，对 对， 当然了，我们只爱坐着。 刚才留言的不会是个男生吧？ 没有，子海，子海是个女孩。 对对对、 嗯， 哎，其实想想小时候，真的还是有很多这些起点，对于我们来说印象是深刻的哈。 是。 好，一会儿我们继续在等待着各位的分享，小时候还学过什么样的技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跟一些更文艺的体验相关的内容。 嗯， 一会儿再来哈，依旧飘扬着这种很有点小 R&B 的风格。 这首歌又是我的歌。 嗯， 小时候学张学友的歌，学会了，在小学之前就学会了用广东话来唱歌。 对， 对吧？ 来，这首《黑白画印》。嗯， 全都不在，那风浪，那朦胧，风吹熄我的梦，收拾下自己的心，好让前世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浪，那朦胧，风吹进我的梦，无力抱紧，看自由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有自己鼓不起勇气，我心都黑白，无力靠近，朝着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都黑白，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 想你，在想你和我都提前相遇，我心就明白这话语。 过去的这些回忆在我们的心里再一次回荡的时候，都会成为这种小小的黑白话的感觉哈。 没错，这边也看到红果之前留言说，小学之前习到的技能就是唱歌跳舞。对，很多朋友因为爸爸妈妈如果很爱音乐的话，就会那个时候还有录音机，然后就可能在每天在家里面干家务活的时候啊，或者晚上就会放放歌， 是， 你就自然而然听得多了，自然而然就学会唱歌了。 嗯嗯，这个当然还是要天生， 稍微有一点天赋哈， 稍微有一点。对，我也见过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嗯， 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唱的就是没一个在调上的。 嗯， 然后当时我们在合唱的是因为班里在音乐课基本上学的一些儿童的歌谣，对，他每次都能唱出异域的风味跟风情出来， 千万不要合唱， 也挺厉害的。小时候还有就是学的那些很统一的舞蹈，我觉得对，然后。六一儿童节这个节那个节的时候，大家都会集体出去演出， 对， 画着小红脸蛋儿 啊，对，是的，画得很夸张的这个、这个妆容哈。 对，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把我们送到去那种各种各样的艺术课去学习，比如刚才说到的唱歌，唱歌还有合唱和独唱呢。 嗯，对， 还有舞蹈就不用说了，更多还有小时候我们爱学素描。书法、 画，哎， 几乎都学过吧？ 没错， 是吧？没有一个孩子说我就在家，我什么都没学过。 对 啊，那也挺不容易。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在趁着昏暗的灯光，因为学过一段时间素描，那段时间主要学的就是画人物，拿一个石膏头像给你画，或者有一个同学老师坐在那儿，然后在家里面那会儿画画成瘾啊，趁家里人静止不动，谁看电视的时候，借着昏暗的灯光，然后还要摆不同的这一个灯 光 的位置， 对， 打出来以后面部的立体方式来画。哇， 你还会画画？ 真的，对，那 会儿我做你像模特哈， 然后画出来可能就是简笔画。火柴人你要吗？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就叫做《画》，来自于赵雷。 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 天空画上一个月亮。 我说这是 马良吗？ 他的所有歌里我觉得唱的最粗犷的一首歌，还挺像他的那个师傅赵照的那个感觉，在草原上，然后唱的时候还得抖起来，那个感觉 一抖起来马上就觉得好像带了这么一点羊肉的味道，对，其实是一种很奔放很自然很广阔的这种空间感。 是的， 然后再提到一些自然景物的描述，这种给你画出来一个月亮的感觉。神笔马良，大笔一挥，好，你想要的什么样的场景都会变为现实哈。 要神笔马良谁还学画画呀？王丽刚才已经说了，说小时候真会，还会打一个什么轮廓，弄个草稿，然后慢慢的画出来，现在都不会了，你看这技能都退步了。 就是啊，就如果现在再有这样神笔马良的技能的话，我自己画一个音乐榜出来，对，然后谁想上榜的话来找我，大笔一挥，是不是 来上榜 英榜前五名，直接我大笔一挥上来到第五位的全新空降书写下来的一个名字叫做 Visiting Hours， 哎，是黄老板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排在第五名，我们一会儿会听到现场演绎的版本，继续在发挥着自己的黑魔法一般的魔力。 Black Magic 来自于 Jonas Wu， 本周保持第四位 Number Four， 前五名变化不太大了，第三名依旧同样也是保持在原位的 Becky Hill David Guetta 合作 Remember Number Three。 哦，那真的没有变化了。 对，还是他。 对 ，Stay Killer Roy Justin Bieber， 所以 啊，不用猜了， 不想报了。 Ed Sheeran， 请出 Number One。在唱是真的是真的，一直听这首歌的坏习惯导致他还保持在第一位这样的一个高位。来，我们继续把最新上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就算是黄老板的粉丝也还不太熟悉，带来这样的歌曲呢，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他做过一系列的跟这个欧足联进行的联动，他选择的其中一首歌曲就是 Visiting Hours。 他表演的一个情境设定很有趣，因为在英国他本地最有文化的一个场景当然就是 pub 那种小酒吧小酒廊，然后他选择了这样的地方，但是却空空如也，里面只做了他一个伴奏的这个好像是钢琴手，然后另外在后面就是几个伴唱，大家面目表情并不是很欢悦的在演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曲 Visiting Hours， 其实也在体现英国在疫情之下的一种心酸吧。Bad Habits 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 是的， 对，他现在一方面要注重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开放式的发展的方向，好比说我们之前听到的就是加上了电子舞曲的风味的 Bad Habits，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当然要保持对于当下所在国家环境的大部分人心中的一份忧虑的排解，所以也听到了 Visiting Hours， 所以下一张专辑会是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融合的概念，目前看起来还不太明晰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一浩，叫做环游。 为你牵起裙摆让你保持优雅，跑过波浪街道，草和白马才没难捞，你我这平衡就去掉，让这画面极其美好。我的 beautiful， I'm 我的 Mary，

几份礼物，想得太多却没想太清楚，每天为什么在忙碌，找寻幸福配合虚度，总忘了跟自己相处，来回往复穿梭人情世故，循环某种孤独。 叫做麦比乌斯， 嗯， 我们都听过莫比乌斯， 嗯， 莫比乌斯环，然后还记得在2006年左右有这样的一部影片上映，就叫 Mobius Strip， 讲的是一个循环啦，一张纸你把它稍微旋转一下，首尾相接就会变成一个二维的平面，而且怎么都走不到尽头， 嗯， 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人生也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不停的有这样的重复的节奏跟频率出现，然后李行亮这一次也算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节奏，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更多 City Pop 的这种音乐风格，如果再稍微加上声音上的一点点小失真，就一点擦的小底噪的话，就特别像就最近特别流行的蒸汽波那种风格了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跟各位再把这一个小循环带到过去，对，回到小学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这个，我也差点忘记了，但是幸亏这边，这位听友 CZH 说的，他说还有滑旱冰啊，都是小学之后我们都没有在做的事情， 不敢不敢。 他说那真的那时候儿时的伙伴坑到要被那个摔残了的感觉，小学之后就再也没有滑过了，导致现在还是不会，真是很汗颜。 嗯， 泪落心田就及时的说，嗯，要跟喜欢的人滑旱冰啊，或许还能牵个小手。但是还真的有跟那个 CZH 一样摔得特别惨的，就直接跪在地上那种。是不是？ 对， 啊，画面感 好强。我小时候第一次试的时候，滑的还是四轮的，更不敢提就单排轮的。 Uh-huh. 然后那种旱冰鞋根本不可能，就站上去了以后就是前后脚不停的 对， 走 啊，不，一定要扶着旁边那个杆，绝对不敢到中间去。 哦，我当时还是在一个开放的广场上滑的。 哦，你胆子好大。 对，也是被家里强迫的。 反正我第一个小时和第二个小时，我的印象就是完全是扶着杆去，扶着杆回。至少我前几次都这么干。 最后呢？ 最后就也没学会啊，像我这种连游泳都学不会的人。 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就是如果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去滑，有可能是他会一直牵着你的手， 嗯， 也有可能看着你在那儿摔个大马趴的各种姿势， 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一百种倒下的姿势， 救我！ 旁边还有一个会画画的，全给你记下来了。来，今天听到的一首歌，有些技能需要慢慢的修炼了。林俊杰，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的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 很游荡的一个旋律，来自于林俊杰，叫做《修炼爱情》。然后洛凡一晨也说了，我差点跟着一起唱出声来。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非常的经典。 对， 我觉得爱情可能需要一辈子修炼的，但是呢，在我们小学时候，可能会对异性会有一些朦朦胧胧的好感。那个好感也不是我要跟你干什么，只是我想跟你说说话。放学咱们一起走。 没错。 哎，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小技能，就是写小纸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比如如果说只正好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在你前排后排稍微递一下就行，如果离得稍微远一点，哎，就得让别人给递一下，可能经过三四个人，哎，你说哎，给那个前排那个谁谁谁，然后一个一个给你递过去，要不然就给你扔过去，扔个纸条。 男生会更加 直接一点。 对，然后不去通过别人，自己加强他的这个， 投篮的精准度。 没错，一方面是传成小纸团，他可能飞得就更远嘛，然后抛过去。有的就是拿根吸管儿， 吸管 笔管儿，那会儿都是把铅笔前后上下的头都可以拆下来的，有一些什么钢笔、肉笔作业，然后这么一个小桶，把纸团写好了塞进去，对着那个人， 你们真的很有趣， 打脸上了，什么情况？ 那这个女生不得生气啊？ 干嘛非得给女生啊？ 给 男生也行， 对，下课打篮球去。 是，这也是当时学会的技能。先开始还是纸条上有内容的。 你们这个真是技能， 是不是？ 我只能想到说你拿一个什么东西，比如橡皮啊什么，然后把那个纸条绑在那个橡皮上，这样扔得准一点。 没错。 结果你们直接玩这个暗器。我想到的都是女生会说，哎，传给那个谁谁谁。 对。 然后一个一个传过去，大家都很烦，你知道吗？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好听课，就你在那传纸条，烦不烦？ 还记不记得曾经收到的纸条或者写过纸条上写过什么样的内容？对，然后各位也可以借着稍作回忆一下下。 没错。 对，我当时收到过很多的纸条， 比如 非常自豪。第三题选什么？ 少来，肯定不是这种内容。 这词儿是这么拼吗？ 那肯定是借机跟你说话。 纸条情书来自于庄心妍。 趴在窗前看着蝴蝶荡秋千，蜻蜓飞翔在那我们遥望的天，太阳的光线穿过树叶落在地面，盛开了记忆画面，还有我的想念。 那时候他很甜， 你喜欢分我一点， 你的害羞很腼腆， 幸福的伤害蜕变，那时候不太懂得爱恋，像海岸线的蜿蜒，想到你牵手都要去冒险。写的纸条情书，字句间爱意反复，像情歌幸福生活上有回忆慢慢成就，而我也会一直怀旧，以后每天都要牵手，爱情沙漏永远会有沙流逗留，抱着大胸肩头感受你的温柔，顶着电话那头温暖晕染宇宙，你的情话像极光照了黑暗像是白昼，我就是天暖的海洋想你不够， 那时候才很甜， 你笑会分我一点， 你的害羞很腼腆， 幸福的上扬蜕变，那时候不太懂得爱恋，像海岸线多蜿蜒，想要你牵手都要去冒险， 冲动这个魔咒，我们乖乖遵守，幸福还在今后，我要快乐在你左右，我听到都转心一杯斗，似我对你永远也不放手， 你写的纸条情书，字句间爱意反复，像情歌美丽音符，跳动在未来旅途，你写的像情歌美丽音符，跳动在未来旅途，你写的纸条情书，等你来为我阅读，这一份谁的专属，我只陪你互相庆祝。 纸条情书来自于庄心妍啊， 这边确实啊，有听友说很多技能真的就是小学之后就无法施展了，比如说有翻墙出去玩的， 啊，就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我怎么感觉就好像那个冬日恋跟那个韩剧里面，就是好像大家不学习翻墙，一男生女生翻墙，大家帮着出去玩了就。 对。 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翻墙多吗？我就爬树挺多的。 不多。 嗯。 小时候墙头太高 是吧？墙头上面可能还插了一些玻璃渣子什么的。 对对对， 嗯。 然后爬树确实是，刚才也看到有朋友提到说，爬树也是小时候学的一个技能。 没错， 甚至还掏鸟窝呢。你们家那边生态环境不错、啊， 用户八二一六嘛。 对，我曾经尝试过这个爬树，没戏。 嗯， 爬树太难了。 但是那个 会不会？ 我会啊，小时候，但是现在就真的不会。 嗯、 但是那个树啊，不能太高，就是可能我那个胳膊，我能找到那个最低的，但是很粗的一个树枝。 啊，那种可以，你上来就能一跳先吊上， 就这个意思、啊， 借着劲儿悠上 去。对啊，不然呢？ 我有好多人，他都是直接就跟爬电线杆似的。 哦，那我不 行，一环抱啪啪啪就上去了。 我不行。 对。特别的难哈， 是 对 对，我这边还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在留言说，小学时候就学会了搓麻将，还问我这算不算不务正业，但这算不算技能？很开心，很得意。 算技能啊？ 嗯，我到现在都不会。 家里经常三缺一啊。 啊、 一个小孩能补上也是挺受家长喜欢的、啊、 对，但是还是应该去做作业、哦、 什么样，对，那是一定的、 嗯、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里经常还能组上麻将局？ 哦，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住得很近，或者找邻居过来， 也是对，就这种邻里关系比较好的、 嗯、是的。 像我们家那会儿邻里就大家都关上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互动的时候、 嗯、 也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亲戚聚齐了，可能也就稍微打个麻将。 所以你麻将水平不行吧？ 就没怎么学过嘛。 对， 对，但是打扑克， 双生，你们叫双生是吧？ 双生， 我们叫八十分。 对 对， 双生还得拿两副， 对， 这还得算分，这可能是后来再升级的了。 嗯、 对，我觉得这起点可能都是上来拉大车， 嗯、 遇到一样的牌，咔全铲自己手里。 拉大车 是 什么？ 我不知道其他的叫法，就是一张一张牌的马接龙似的，然后碰到数字一样的和花色一样， 哦，我知道 这 个， 全归自己， 好像是。 这是最开始对牌的可能数字有一个概念。 哦、那我们是比大小，你出一张，我出一张，嗯、看谁大。当然这个更低阶一些。 低阶，然后再之后就变成了什么跑得快呀、啊、捉黑尖啊、什么斗地主 争上游 这些了。对，争上 游。我们再聊的是什么桌游游戏？ 一码事儿，一码事儿，一码事儿。哎，这个可能也会更普遍一些，都是小时候学会的哈。 嗯、 哎，来，这个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其实能勾画出来那种年轻的时候更甜美的一幅仰望星空的画面，当然就是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曲，数着一二三四，看着天上的星星。小时候学的另外一个技能就是跟着书本上的一些勾勒出来的星座的画面，在天空当中寻找相应的星座，也是蛮有趣的哈。来，这一场周杰伦《心情》。 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嗯，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突然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下线面，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闭着眉默默写下线面，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视线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是这种我们离海、离这种更加 山天空都很远的样子， 比较远的地方，不太容易能够写出来这种仰望星空如此浪漫的一个情怀跟情绪。可能我们周围有太多的遮挡，寻找一个星座更广阔的天空，找到它的一个浩瀚的感觉不太容易。 但是我们从小可能都会这种对天文学会有些兴趣，有些男孩尤其是，好像以前王维还跟我讲过，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去看日食，在老师的组织下， 对对对， 还是自己在家里面， 跟家里面。哇，那天好像上午就压根让大家放假跟家里看日食，就不上学了，特别的幸福。 什么样的老师，真的是太开明了。 哎，我们学校那会儿好像在这一方面还真挺开明。 嗯， 培养的不是培养，就是教我们怎么看日食的时候，一定不是就裸眼直接看，第二天答案 给你们发 一 个 一根小棍儿是吧？自己做。对，然后都是之前先手工课，借着说下一个礼拜有日食，就每个人带一卷胶卷过来， 还提前给你们教会你们拿什么工具来看，而且还动手制作。 是的， 老师真的是用了心。 没错，胶卷就是打开以后，先是把那个胶卷盒，叠平，变成一个长方形。然后用钉书器给它钉起来，就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有一点像一个眼镜框的感觉了。 哎，你说到胶卷盒真的是很古老的一个记忆。 是啊，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上哪儿买胶卷去？ 对呀、 对吧，中间掏个窟窿，然后再拿新的胶卷，就还没有成像的，然后把它这个穿在胶卷里面，中间抠两个洞，其实就是相当于胶卷当镜片，胶卷盒外边的纸壳当镜框，然后掏两个窟窿以后就应该什么时候看太阳，你能看到一点一点太阳被蚕食然后过去的一个过程。特别的酷，现在想起来是不是？ 真的是， 哎呦， 老师真的是用了心，而且我觉得老师特别有方法。 没错，所以现在就是在遇到任何的这种天象的时候，如果时间合适，我觉得都可以把我们小时候学的技能运用上哈。 先找到那个胶卷盒， 没错，陪孩子一起数个星星什么的。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Bab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Baby.Makes me wanna fly. Baby, I've been losing sleep.

着狂风，天空中爱得英勇，有了它就算空，仍然流露着笑容。兜风筝没有风，一颗心也都很重，谁能来做微风，不必管我的轻重。冥冥中遇上他，发过爱的天空，拳击也不痛。 上风，你这个风筝遇上风能不能飞起来是一个技能，就是放风筝的技能。但是还有一个技能，可能我们小时候也学过哈，就是做风筝的技能。 小时候做风筝这事儿吧，我到现在其实都特别想再尝试一遍。 学过， 认认真真的学过，而且还不如拿那种，就现在都是打包好的，就有点半成品的感觉。 嗯、对对对，粘一块就行。 对，木杆给你都准备好了， 嗯、 然后 甚至那个画都给你画好了。 小时候那会儿就是要自己买纸。买完纸、 嗯、 自己买那种 线 等长的木杆、 嗯、 然后当然还有线头、 嗯、 从家就带了。到学校以后呢，老师告诉你说，好，这个风筝的身子大家差不多截多长，翅膀需要截多长，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嗯， 自己切割，然后弯过来拿线绑、 哦、是还得绑， 对，然后再拿着那些相应的这个比例都在纸上画好草图，肯定薄薄的那种类似于宣纸， 嗯， 随便画点什么再往上粘。 你还得带笔筒吧，还得带洗那个笔的墨水的那个桶。 对，你想那会儿咱们也都学书法， 颜料， 对， 这要带的可多了，老师 是、啊、 哎，可是关键是还得放啊，是不是？ 对，然后绑上绳以后拿线轴，那会儿就直接老师让拿家里边，那会儿都有缝纫机嘛， 嗯， 缝纫机上用的是这种锥筒，外边绑着线，就拿那个、 啊、真的是 一头接上就来了。 老师太有办法了， 对，中间拿根筷子、哎、然后就滚着轴，哎，就那么放。 这个素质教育真好。 嗯，对，反正就 没有体验过， 都有过类似于这种感觉，但真正一个班，比如说40个人，然后风筝能上天的并不多。 对呀、啊，我就说这是两个技能嘛，对吧？ 是是是， 做和放是两个技能。 对， 对，我可能没有学过放风筝，但我学会焊电路板呀，你是不是没想到？ 哦， 但是好像不是小学，可能是中学。 都有过类，我也记不清，当时小学。 我好像我是中学，焊电路板，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个类似于什么小门铃啊，当然不会真的用啊，然后小灯啊， 对， 它会有那个线路什么。什么哪里闭合一下，哪里开一下， 是 你要这样把它一个一个焊上去。 我记得印象深刻，还没有到铃儿什么之类，我们那会儿是给二极管发光的那个、 嗯、 那个小灯儿，其实是 嗯 对 让你焊上去。每次的时候都要老师抱着一箱的那种电焊的那个笔， 哎，对，我很喜欢那个笔，我就很像魔术一样，我还可以吸掉一些多余的那个什么，就是 应该是 吸 之类的， 之类 对, 对， 然后每人发的一角跟铁丝似的，然后就往上这么 去焊、啊、对对对对， 哦，小时候真的是会过太多的技能了哈， 真的是 有过体会，并不一定说我们以后样样技能都用得上， 嗯， 但真正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对， 这可能是最根本哈。洛凡依晨这边我看到他的留言，就是说，你看我们劳技课，他叫 哦，对， 电路都是我们 劳技课。 巡场的老校长跟教主任帮我整的，其实也学过也见过，但是可能那会儿自己还不太擅长、嗯、 是，这边还有关于吃的哈，和和面擀饺子皮儿，包饺子，嗯，很多北方的孩子可能从小就会这些。 没错，现在旁边看着家长摁劲儿、切劲儿，然后自己捏小动物、 嗯、 玩起、 嗯， 后来忍不住就上着， 对对对对对， 自己开始，哎，我能不能擀一擀啊？ 自己上手了。 没错哈，来，这边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做《玩具》，其实是一首日文的歌曲，但是我们也可以追忆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边玩着就把技能给学了，很多这种小物件对于我们来说都有一种玩具的感觉哈。 今私大自分も隠そう表情も気持ちがバレないように溶けだらけの手のひらを無理やり掴んでる震える抱かれてるのに偏る愛 It's on me 信じ が見ない君以外、yeah、振り返り今までこれを笑った一途に恋した中で、yeah、一度もないでしょそのまま振り向かないよそれが定め、yeah、朝が来れば高谷んで今夜も好きと無気力と共に Yeah, yeah, girl Nights the guys them a wall もんじゃ恋の時だけ楽しそうにする愛されたいそばれたい二人の自分変になったニコラム異性に必死に死してしまう自分にも嫌悪感だけバカバカしい自分だけ勝手に折れて一方的に愛すのはただの自己満足だ頑張りすぎたところであなたには伝わらない求められると幸せを感じてるなぜか癖になってる魅力だけ輝く私が湧きしてしまえば好きだって言ってくれるかな結局はいなくてもあなたの反応は同じでしょう飽き飽きしてる抜け出すための努力追いかけらにもしない果ての妄想さっさと幸せになりたいというか永遠に何も考えたくない幸せにしたいしされたい幸せが何かわからない少し汚くてもいいから少し常識外れでいいから自分で自分を助けるしかないんだ早くそのうち好きな人と笑いながら手をつなげる日を今は出したい自分も隠そう表情も気持ちがバレないように溶けだらけの手のひらを無理やり掴んでる震えるだから言ってるのに偏る愛 It's on me見ない君以外、yeah、振り返り今まで彼は笑った一途に恋した中で、yeah、一度もないでしょそのまま振り向かないよそれが定め、yeah、朝が来れば高谷んで今夜も好きと無気力と共に Good good good night guys stand up for more 玩具像那首歌曲小时候的玩具真的什么都可以用来就是玩起来 是 好比说刚才我们俩提到的就是 嘎啦 嘎啦 羊拐 看着一张照片我小时候好还真不叫我那会儿就叫耍羊拐了 那我可能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对对对、嗯、我其实小时候也没玩过很多这已经是再往前的一些记忆然后但是曾经尝试过不容易 对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玩我也没见过 嗯，现在网上还有卖的呢 是吧 就曾经追忆的时候买回来以后到现在一摸一手的 有这个味道是吗 行行行 对那得洗干净但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我是技能荒漠是你都去包皮皮虾了嘛他就说我的技能就是包海鲜啊皮皮虾螃蟹贝壳鱼类就都可以 为什么这是工作吗 我就这不能这是本能啊 就跟哎说话这就跟吐鱼刺似的 对 吐鱼刺这事儿吧 小学之前能学会 我们都觉得你如果不会这你吃不了啊、 嗯、 对吧鱼你吃不下去你会卡嗓子你不会剥虾你这没法下咽、嗯、但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技能永远是要跟其他地方来对比的 哦我懂了就是比如说江浙地区吃虾是吧有蟹、 啊、 吃蟹蟹八件 啊 你想说是这个技能吗 哎对 然后吃完以后这个蟹圆圆整整的放在这边 太厉害了 很厉害反正我是不会 第一次见到拆开那个礼盒的时候怎么还有剪子、嗯、 对就是干嘛 这小棍是什么 这不就是咬就行了吗 对对对 嚼碎了就可以、 哎、吃的就很精细 那当然是 在跟国外的比那些老外没一个人吃鱼会吐鱼刺的 那个真的是技能 从来没见过啊、嗯、就经常见着带他们吃鱼尤其是第一次刚来热情好客尝尝我们这儿水煮鱼吧、嗯、一堆人跟、 啊、真的你要教教他们 他们也没想到哈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带着诗情画意的感觉诗人的情人来自于方大同 总带离情找凄凄惨惨戚戚我愿为你背诵每一首情诗我愿意做你的老师知凡知知自知 是收入和解释，不愿为深奥的感情变白痴，我俩的情诗是一首情诗，要下去只管那么迟，要想对押韵的坚持，要成为文学的历史，让我们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很少人开始，很少人得知，拥抱是曾创作结晶诗意的首饰，很少人懂事，很少人轻视莎士比亚的诗，死心是快没人认识，可我对你吟诵首情诗，我愿意做你的老师，吃饭只吃自制收入和解释，不愿为深奥的感情变白痴，我俩的情诗是一首情诗，要下去这么那么迟，要想对押韵的坚持，要成为文学的历史，要这段情感动他人明早让这一首结构拥抱的诗，感染这无解爱情的城市，多少艰涩的美感快消失，可我们是享受的奢侈，我送你情诗就靠着你隐形意志，走遍世界也能步步成诗，给写成故事，我愿为你背诵每一首情诗，我愿意做你的老师，吃饭时间才是为你解释，不愿为深奥的感情变白痴，我俩的情诗是一首情诗，要下去这么那么迟， 欢迎的一首歌曲。小时候我们可能背的更多的诗是关于风景的， 嗯， 然后就看到很多朋友过来说，我小时候学会的技能背唐诗三百首， 是唐诗三百首，大家都觉得说失敬失敬， 太厉害了， 三百首都会， 现在还能记得多少首？ 对、 啊， 如果说你只会那么十几首，那不算技能，但如果全背下来，包括三字经也一样，全背下来真的算是一个技能， 嗯、 在小学之前 我。我觉得厉害的还是说长大了以后还能运用自如， 是 到哪个风景的时候，到哪个就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出游的机会， 张口就来， 哎，张口就把那个诗能够这个就相应的背出来，当然不是背了，更多的是你在这个情境下、 嗯、 瞬间领悟了他当时写诗的一个情境， 嗯， 真谛还行 是 啊，不能没事就是这诗你会背吗？ 这个有点招人 对，或者站在哪儿说客观领悟，来我为你背一首诗，太奇怪了啊！ 对， 好， 我这边好像还看到罗凡一城的留言，哇，我觉得太震惊了，因为我真的忘记了。如果你不说，我真的忘记了刺绣， 哇。 小时候真学过，小时候这些钱真的没少花，买布，因为它有专门的布，那个布得织得很紧，要不然你那个针下去就散了，所以还有那个竹筐，就真的像那个看古装剧绣鸳鸯得有一个筐把那个布筐住，然后要 绷起来， 紧，要很紧，然后你还要剪针啊换色呀，其实挺费功夫的。 这可能是比如说在江浙一带的特色嘛， 对 对，然后我们这边学的更多的就是打毛衣 啊，打毛衣我们也会， 其实也就大概学一学，没哪个学生真能下来自己打条围脖出来、 嗯、 当然也有啊， 打围脖已经算是容易了，打件衣服试试， 没错啊， 对啊， 对，然后但是后来又学过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就叫钩织还是怎么样，他拿一个钩针、 嗯、 特别像挖耳勺、 嗯、 但是你拿的方式是头朝下，然后底下的那个小勺子它会变成一个小、 嗯、 特别小的回形钩，同样也是拿细毛线，然后就怎么绕一下，一勾一蹬，然后把它编织出来。我们那会儿做过杯垫，做过杯套什么之类的。 哦，那我们后来大概又简化了一下，哎、变成了十字绣。 玩过吧、 哦、 都玩过， 对 对、 那个、 半成品 更难，而且对那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好像还真的有些篇幅会特别大， 有大有小， 裱起来 没错， 哇 嗯， 哎，这么想小 时 候真的是尝试过各种技能， 为什么后来都不记得了呢？连脑子也不记得，手也不会了。 不过你现在也想去朋友家自己说，我打小就会钩织， 我现在还会， 从现在的杯套啊杯罩啊包括电脑壳外边都是， 哇好厉害， 拿毛线织的 是吗？好厉害， 也挺复古的吧，反正奶奶还在家呢是不是？鬼更啊，听到一首歌练习，来自孙燕姿。 暂时让我一个人再没有责任，不是谁也曾努力做个让人放心的人，超越了范围，而感觉明显黑日出以前，我就要醒着开窗等待光线黑，宁愿往前去遇见下个境界，停一会儿再往前练习走向前，练习向明天， 很多小时候我们的技能我觉得现在就彻底忘了不会了，甚至都不记得曾经还练过，就是疏于练习， 或者曾经还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巅峰哈。 对， 很多事情真的需要花时间去不断的练习，不然就是逆水行舞，不进则退了。 嗯， 看大局1005就说了，说踢足球算不算技能，小学时候还是个丫头，小学时候被选去体校足球队踢球，很辛苦，每天放学自己公交到体校练球到天黑，练了一年晒整个黑丫头，父母果断不让再练下去说我人都野了，得收心学习。 对，对于女孩来说，确实如果能掌握就是说在运动技能方面， 嗯， 然后很出场的话，这绝对你是比较出挑的一位了。 对， 让男生打球的一抓一大把，当然在里边精挑细选还有打得更好的什么之类的， 对， 很不容易。 反正女生踢球真的很不容易、 啊、 而且很特别，像我们女生可能就会折个纸啊，剪个窗花啊、 嗯、 弄个小小的针线活啊， 刺绣差不多都是这样， 弄个什么万花筒有没有， 哦